第142集，送寿礼。 李阳顺的脚步停住，瞬息之后又大步向前，走到顾元白面前时，他还没说话，紧跟在其后的太监就恭敬道： 圣上，这是西夏来的使者，西夏国的七皇子李阳顺。 朕有些印象，西夏皇子，桀骜非常。 大恒皇帝明明什么都没说，但却好像已经嘲讽了人一样。 错不了，这语气就是那日车上那人。 他按着西夏的礼仪对着顾元白行了一礼，歉意笑道： 哼，没有见识的人总会用虚张声势的方法来隐瞒自己的不安。大恒朝地大物博，人杰地灵，我等出来大恒就被大恒的繁华迷了眼，心中怯弱，才因此做了些错事。若是因为我等行事而使您对西夏厌弃，那我等可是死不足惜啊。 起身吧，倒是会说话。 李阳顺直起身，又见着了大恒皇帝这张好看的脸。李阳顺喜欢长得俊的人，其他不说，单说长相，大恒皇帝就有一张让人无法对他生出怨气的脸。 西夏送上的礼朕看了，重得很呢、啊、从香料到毡毯，从驼子到马匹，这是下了功夫了。 李阳顺一笑，衣饰上的金花就闪闪发光。他的相貌很好，五官深邃如雄鹰，只是眼底的倨傲实在败坏好感，毁了这样一副好容貌。 您的生辰，西夏定然得下大功夫。 他将手里的礼递给了太监，太监上前再交于田福生。精致的木盒一打开，里面就隐隐有荧光露出。田福生将木盒放到顾元白眼前，原来里面正是一个近似球体，颜色美丽呈半透明的一颗夜明珠。更难得的是，即便是在亮如白昼的殿中烛光下，这夜明珠也主动散发着漂亮的荧光色泽，黄绿透着蓝光，如深海之宝。李阳顺面色隐隐焦金，即便大恒皇室有诸多的夜明珠，但此颗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好东西，未曾想到西夏竟有如此好物。 李阳顺没听出来大恒之主这话语中的危险，他自得地笑了笑，朗声道： 我西夏虽不及大恒，但好东西可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 顾元白将木盒之中的夜明珠拿到了手上，触手圆润饱满，一只手竟然刚刚握得住。他把玩着这个夜明珠，微弱的荧光在他眼底显出一片幽蓝。 西夏可真是个好地方啊，青岩、驼、马、羊、蜜蜡、麝旗、毛鹤、圆菱角，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夜明珠，西夏当真是让朕喜欢不已啊。 圣上感慨极了，他让田福生将夜明珠装好，含笑温和地看着李阳顺，像是看着一座金矿，这样的目光都把李阳顺看得俊脸发热了。 这样的好地方就应该到朕的手里，成为大恒的一部分才对呀。 顾元白心底想着的东西没人能知道，李阳顺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到表面雍容华贵的大恒皇帝心底已经在想着怎么将整个西夏收为己有了。李阳顺原本满心的怨气，现在只觉得被看得面皮发热，这种尴尬的感觉直至他被太监领了下去才缓缓消散。等周围没人了，顾元白擦了擦手问道： 扶桑使者是在哪里坐着？ 田福生总觉得圣上好像特别关注扶桑国前来的使者，他低声回道： 圣上， 就在西夏使者的下手处。 顾元白抬眼看去，可惜距离过远，看不甚清。他之前特意看过扶桑国献上的贺礼数目，在几个周边国家之中，扶桑国送上的贺礼在其中称得上是数一数二。扶桑从汉代起便是中国的属国，更是在唐朝时派人进唐学习，以回国发展自己的国力。唐朝易主之后，朝代几经波折，如今变成了大衡。扶桑对大衡也恭敬极了，仍然想和大衡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个国家在顾元白眼里，无可否认，它确实是特殊的。顾元白收回了眼，却从左侧察觉到了一道目光，随之看去，和亲王朝着顾元白举了举杯，顾元白笑了笑，也在朝他举杯示意。白玉的酒杯碰唇的一瞬间，顾元白眉目一压，倏然想起来，他先前不见的那个白玉杯，好似就是被薛远给拿走了。想起薛远，顾元白就想起了那两匹狼。他转身朝一旁看去，那两匹狼早已被专人安置好了，此时正趴在隐蔽角落之中，狼吞虎咽地用着新鲜的生肉。 用得比朕还香。 顾元白突然想冷哼一声，他转过了脸，把其他想法暂时放到一边，也认真开始用起了饭。酒过三巡，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宴饮结束之后，宫室将百官和使者送出。顾元白走出了宫殿，来到御花园中去换口清新的空气。天上明月高悬，微风拂动，花草之香浮沉。顾元白双手背在身后，仰头看着枝上明月，突闻有脚步声传来，他侧头一看，就看到和亲王一身酒气，踉踉跄跄地被太监扶着走了过来。 圣上，和亲王醉了酒，怎么也不愿意离开宫中。 听到圣上两个字，和亲王打了个酒嗝，他挥开周围的太监勉强站直，视线在周围转了一圈，最后放在了顾元白的身上，瞪着眼睛道： 你不许赶我回去。 这是喝了多少，一身的酒味。 和亲王却沉默了，他只看着顾元白，好像突然之间不认识了一样。顾元白哈哈笑了，逗趣的道： 呵呵，和亲王这副表情，不认得我了。 你是皇帝，皇帝，弟弟。 哦。将他带去华仪宫里休憩。 是。 顾元白收回视线，继续看着皎洁的月光。和亲王却不愿意走，他固执地站在原地，问道： 你在看什么？ 顾元白不理他，和亲王不依不饶： 我叫你怎么不应啊？ 朕懒得和醉鬼说话。 本王没醉。 还不带和亲王回去？ 是。哎呦喂，和亲王，您就和奴才回去吧。 宫室围住了和亲王，低声劝着，手中拽着，半软半硬的想要带着和亲王走人。和亲王动也不动，却耐不住旁人的拉扯，半晌他好像醒过来了，抹了把脸道： 我吹吹风。圣上，让我跟你一起吹一会儿风。 直到顾元白点了点头，围住和亲王的宫室才退到了一旁。顾元白漫步在小路之间，头顶的明月也随他而去。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